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 你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 排列有序。但是鲁王这人呢，他可不满意，他就琢磨呀，有这么一天，他在院中来回不要我呀。忽然只见一只海鸟大如凤凰向这院子里飞来，就落在了地上，啄食 这是神鸟啊，此物降临我的宫殿，说明什么呀？可能兴旺了，万事亨通啊，开市大吉了啊，这是咱们鲁国好兆头。太监呢，一在宗庙之内都来贺喜，然后做五色旌旗摆面。乐工呢，你们去奏这个九韶之乐。 顶住撑起来一个高大建筑，在祭台之上放着一个大鸟笼子，红漆围栏，其中啊陈放着一只黑白一个个护板挡面，显得十分虔诚。乐队在奏九韶之乐，声动水云之间， 大王驾到。 好，哈哈哈哈哈，就是他该落的地方。天下之大，世上有多少国呢？我想不知回答这个问题啊，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啊？ 鲁王有恩，神鸟报之， 传达佳音。 也是这个意思，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咱们鲁国呀要兴兆的兆头了。大吉大利，天佑神护。再拜， 大王言之有理，我们有神鸟保佑，祝大王恒安万事。 现在参，你脸上落的这叫什么？天使？怎么落到我脸上呢？你这是吉祥的先兆。死了！哎呦，我的神鸟，神鸟啊！来人呐，快叫御医！ 忙得荒唐，大鸟好端端的生活在大自然，它偏要给人囚禁在这笼子里边。虽然是锦衣玉， 传统文化不含糊， 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 我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曾闻古训借秦荒，一鹤 公元前668年，这时候中国历史已经进入了春秋时期，周王室地位衰弱，各个诸侯国是分歧。穆公数十年的国政动荡之后，魏国元气大伤，当年康叔武功的辉煌早已之七位君主，他平生最大的爱好既不是权色，也不是酒色，更不是治国，而是养鹤。至于怎么个 哎呀，你看看这鹤呀， 鹤立鸡群，它就是不一样。 高， 嗯，对对对， 这鹤呀，你看看，多么高！ 我们这个全程稀里糊涂。 鹤怎么鹤没鹤？讲这么些日子没听它叫唤。哎，对对对，你看这怎么叫唤？哎，跟报警似的。 两屋子那么高了都啊。 御书房的折子都堆了两屋子那么高了。 啊， 哎呀，这是寡人的不对了。 哎， 这寡人不对了。赶紧 啊， 赶紧再建一屋子。得问一天呢。 那就看不成了，那就。 哎呀，看什么折子？看什么折子？哪有养鹤重要啊？神经病！啊，从外表上就得比那些官员的等级得高。 那可就是， 就是啥就是就是什么就是， 跟咱们的一些个这个 都得高。文武百官都得让在边上，让我的鹤先过，听见了没有？ 是，那得，那我们就 赶紧走车去，走车去。不会飞的。 那明白。那什么，那个大王啊，外边有忠臣，我们的大将军要觐见，您宣是不宣呢？ 他来干什么？快走啊，真是的。 哎， 为了这 即国内事务得不到及时处理，慢慢的引发了大臣们的强烈不满，而卫懿公沉溺于玩鹤。对， 大将军，我跟你说话的，大将军，来，大将军，你赶紧带兵前往替孤分忧啊！ 大王，既然鹤都能够享受比武。 你们嘛，这会儿给寡人来这套，我御驾亲征。 大王不要蛮干， 亲自 不要蛮干， 倾国之兵出征。 大王 你靠边。什么不养鹤？凭什么不养鹤？养鹤归养鹤，打仗归打仗，我让你们看看，没了你们，我到底还行不行？我倒看谁行谁不。 很快就被敌人部落打的是落花流水，卫懿公命丧沙场，魏国换了国君了，朝歌作为国都的历史就此告终。 是的意思，这个成语玩物丧志，它是指把玩无益之器物，易于丧失意志，贻误大事。节目前的那首诗，曾闻古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